真正看你流浪在不同美丽的胸口，却无力挽回。 一个人安静而丰盛，两个人温暖而踏实。结婚十年的夫妇准备要一个孩子，他们回忆了初见的场景，谈了即将成为父母的担忧。当谈到可能以后的地位会比不上孩子的时候，男人说，我或许不是你最重要的人，但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人。 失去是缠绵，也许忘。 只是 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尽管生活很糟糕，工作不如意，但是走在街道上，看到金色的路灯，风卷走最后一丝燥热，恍然间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庆幸地球这么努力帮我们接来了秋天，在焦糖色的秋天，似乎我们还可以拥有一切。你的夏天和秋天是什么样的颜色呢？ 小店，我坐在靠窗的座位，希望你能看得见。十年之前，我没有时间消遣，没有时间陪你过完只需一个冬天。那时的你很听话，一个人坐在窗前。你有一个笔记本，时常放在你面前。有一天，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上面，才发现慢慢积载的都是对我的想念。白色的雪，满天秋天会下雪，城市小街，雪花映着落叶，一片又一片，落叶不眷恋树，雪花不眷恋天空的想念。我的思念，满天秋天伤心。 时光如水，走过才知深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

一个成年人还认定别人就应该满足他，不满足的话就会各种迁怒于人，各种攻击别人，丝毫不认为自己有问题，这一辈子就毁了。不要指望心理咨询，因为他的适用范围是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并且想要改变的人。所以首先我们自己要学会自救。 是一种礼貌，暗地里盖一座城堡，然后再当你的警卫跑腿和小猫。随时你要我冲冠电脑，随时你要我随传随到，买面包鸡排和水饺。你每次对着我笑，你的笑里面有毒药，我看着你出了深海丢掉了解药。可能你从来没感觉到，最好你永远感觉不到，爱上你越来越无可救药。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。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狠狠决定要就爱吧，就唱吧，就不逃。每次对着我笑，你的笑里面有毒药，我看着你出了深海丢掉了解药。可能你从来没感觉到，最好你永远感觉不到，爱上你越来越无可救药。就要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。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狠狠决定要就爱吧，就唱吧，就不逃，爱你到无可救药。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。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。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就要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狠狠决定要就爱吧，就唱吧，就不逃，爱你到无可救药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贝多广， 普惠金融当中一个比较大家关注，但是呢有一点难度的领域呢，就是农村。那么数字化的金融如果能够打通我们说的这个金融的最后一公里，那这个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好处。 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， 那这个人民币呢应该形成它独立于美元的一种走势，人民币汇率弹性啊逐步的增加，将来最终要走到人民币汇率的清洁波动，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。走向双向波动，在这个一个适应的过程中，由于市场情绪的波动，那么在一个积水分的过程，然后我们看到有些指标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指标实际上已经出现了，近期已经开始有所反弹，所以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，它是一个这种曲折波动的过程。 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， 信访多数情况下都是穿草鞋的老百姓，底层的老百姓，我们必须有在坚持依法信访啊，由错必究的同时要有一种人文情怀，真的要有对老百姓那种感情，你才能有动力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近期赴港上市的美团点评更新招股书，增加了截至2018年4月30日的最新数据。此次招股书的更新意味着美团即将启动港股发行。在钓鱼台国宾馆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律部长们会见马云，探讨合作。马云表示，互联网技术革命是非洲的机遇，阿里会和非洲共享技术，分享经验，培训非洲年轻人，帮助非洲中小企业。今日，猫眼正式向港交所递交 IPO 申请，预备上市筹资约10亿美元。招股书显示，目前猫眼主要持股方为光线传媒系、腾讯、美团点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在这样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命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，得到幸福。 喜欢看书，就看到日出。再没有人有机会让我受苦，也没有人有能力让我认输。何必再等谁一起诉苦？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？忙碌如何变烦怒？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。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，我又不甘不服。我希望觉悟，又害怕麻木。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？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？ 坚信却再不会白白付出，所有时间怎么过由我做主。爱过的爱人一个个数，谁给过我这一种满足。爱情有一本账簿，聪明的亏我早已烂熟，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，我又不敢不服。我希望觉悟，又害怕麻木，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，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。 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却付不清时间。